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沙漠中还能够歌唱。想到在沙漠中歌唱，沙漠是什么滋味？非常干燥，还能唱出来啊！那我们在神面前如何让我们在我们苦境当中还仍然做得胜者呢？就好像在沙漠中仍然能歌唱主、赞美主，唱出美妙的歌曲一样。那么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次得胜者系列，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得胜者系列之一，人被造的目的，也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让人和他一同作王，一同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因此一个人有了这种盼望，他的人生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一个基督徒有了这种盼望和目的，那么他才有动力来跟随主，来侍奉主。那么是谁才有资格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呢？就是那些得胜者。那如何才能做得胜者呢？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得胜者系列之二，如何才能做得胜者，也就是做得胜者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的殿堂，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侍奉你。主啊，就求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新心，使我们石头心换成新肉心。主啊，好使我们能够接受来接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们。我们知道，当一个公司他要招聘人的时候，一个单位要招聘人的时候，他需要有聘请人的条件。那么聘人条件，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年龄多大，学历有什么，学历有什么，工作经验他的特长等等。同样情况下，今天我们要当上帝国度的管理者，也要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入门的条件，你得先入门。那么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11章第15节说到，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信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告神国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里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耶稣说，先说什么？神的国近了，然后再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要进神的国，要成为神的国的子民，他先决条件就是要悔改，信福音，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然后你才能够做得胜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先信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才有资格来谈做得胜者的问题。换句话说，要满足得胜者的条件，他的最基本的是什么？最基本的条件或者最基本的救恩，就是我们要先重生得救。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话，根本就谈不上做得胜者。所以说，重生得救乃是做得胜者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在头脑中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捋顺了。主耶稣提到了进天国的基本条件，当悔改，信福音，就是说要做得胜者，要得救，必须先有了神的生命才能进天国。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有神的生命呢？第一，就是要悔改。我们通常谈到悔改的时候有一些误区， 有人认为啊，什么叫悔改？后悔了，就是悔改了啊，就等于说他悔改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答案，什么叫悔改啊？圣经里面哪里有答案呢？圣经人物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就叫犹大啊，犹大都熟悉哈、啊。犹大他呢是耶稣的门徒，他跟随耶稣受苦受累啊。耶稣说飞鸟有什么窝，狐狸有洞，那么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犹大也跟着一块儿啊，三年之久，最后他选择了为耶稣而死，是吧？不是啊，他是把耶稣给出卖了。他出卖了以后，兴高采烈，是吧？不是，他什么？后悔啊，悔恨自己，后悔自己所做的事，后悔的不得了，后悔到了极点的时候，他就后悔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啊！我怎么做出这种事情来的？我仅仅就为了30块钱就把耶稣给出卖了吗？啊！他这样想，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把耶稣给卖便宜了，那30块钱啊，不是啊，他是什么？他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想来想去，越想越后悔，越想越觉得没有脸再见到同伴了，是吧？哎，我到底怎么了？我怎么把我的主给出卖了呢？我不卖了，我后悔了啊！所以他就把那个钱拿回去了。拿回去后，约翰刚才我们念的马太福音27:3说，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什么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意思是说，我本来是想看看到底能不能把耶稣给卖了，他想看一看，试探一下。我哪里想得到会有这种结果？你们把他给定了罪，所以我后悔了，我不卖了啊！所以他把钱拿回来，说：“把你们钱拿回去吧，我不要钱。”但是魔鬼是没有同情心的，所以呢，他继续上魔鬼的当，他后悔没用，他上当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出去什么自杀了，吊死了，魔鬼的目的达到，啊，魔鬼是兴高采烈的逃之夭夭了，高兴走了，啊。那么我们有的人呢就会想，犹大这不后悔了吗？悔改了，这不是啊？是吧？他说他是义人，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吧？这不后悔的，到底什么叫后悔？什么叫悔改？啊？如果犹大这不叫悔改的话，什么叫悔改？也得要从圣经里面找答案。以西结书36:25，如果大家打开圣经，翻到以西结书36:25，以西结书在旧约36:25。我给大家念一下，说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除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什么肉心。这里讲到了救恩有两个方面，第一，25说的，讲到了神要来什么洁净我们，脱去我们一切的污秽，就是指我们的罪得到什么赦免，这是消极的一面。这个还不够，第二方面积极的一面，说到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新的灵，也就是心灵的改变，心灵的改革，这是积极的一面。往往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在强调消极的一面，就是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啊！大家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听见有人这样传啊，说快信耶稣吧，信了耶稣那你的罪就会什么得到赦免，好像信耶稣仅仅就是为了罪得赦免，其实 并不完全，因为罪得赦免是消极的一面，而只是悔改中的一个部分。其实最重要的是，不仅仅是罪得赦免，而是让人们有更高的祝福，转到积极的一面，让我们有了新的灵、新的心。那么这里我们讲到了，到底什么叫做悔改？悔改的原意是什么呢？悔改就是心灵的改变，这是原文的意思。心灵的改变叫做悔改。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一共出现了24次之多。而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26章45节，当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什么心窍，让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加福音24章。那在这里心窍的指的就是心灵的改变，或者说悔改。一个人如果真的要信耶稣，他必须要有心灵的改变，叫做悔改，而不是外面的或是表面上的改变。那就是说，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之一，就是别的宗教都是要靠着人的积德、行善、修行达到改变一个人的目的，进而靠着这些善行得救。但是这些宗教的努力只是让人们失望，因为我们知道自古以来那些靠着教育、靠着修行、靠着行善的人，他们没有真正的改变人的心。自古以来你找不到一个例证。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他的名字叫王阳明，他是一个大儒家心理学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啊，意思就是说，除山上的贼容易，但是清除心中的贼反而确实是很困难的事情。而心中的贼是什么呢？心中的贼实际上就是指我们心中的罪性。中国还有一句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什么难移，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比江山变迁还要难啊。那么形容人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这句话、这句俗语告诉大家，大家都有所体会，尤其是对那些已经结婚的人啊，大家是否还能记得刚刚结婚以后啊，结婚不久啊，经常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什么，大家想想啊，差不多是一个 common 啊 experience 哈、啊。那就是说夫妻之间呢互相争执不下的原因就是光想改变自己别人，是吧？哎，你得和我一样不行啊。这个呢就改变对方的心态，就发生在夫妻之间。那么这种事情呢，实际上一个总结就是不叫做真正的相爱，叫自私的爱啊，我爱你你就和我一样。真正的爱是舍己的爱，舍命的爱，是吧？这叫真正的爱啊。那么如果结婚的人呢，可能都有一定的体会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啊，唯有耶稣才能改变人的话，我们只能是为别人祷告祈求，这样的话我们就尊主为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很多的教育，各种的方式，用各种的这个方法来想改变人的本性，但实际上事实证明，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方法来改变一个人的外貌，来改变人一个人的这个打扮啊，但是很难改变一个人他内心的本质。也许大家会问，我们如何才能彻底的改变、彻底的这个悔改得救啊？讲来讲去，如何我们才能彻底悔改得救？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答案，要信福音。 就到底什么是福音啊，这就是又是一个问题，什么叫福音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当你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已经有了其他的宗教信仰，那么感觉非常困难，而且是难上加难，对吧？那如果是因为我们说信上帝，他们说我们也已经相信上帝了，而且呢比你们信的更加的宽宏大量，是吧？哎，你们呢信耶稣呢，这是只是信耶稣才是救主，不承认其他宗教的救主啊。而我们呢既承认你们的救主也承认我们的救主，我们心比你们宽宏大量啊。哎，这一说就说的哑口无声了。是啊，确实那回事啊，信主应该宽宏大量啊。我在北京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个在巴哈伊宗教在亚洲的总代表啊，他来就在发展亚洲啊，巴哈伊教啊，他刚刚来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中国人信啊，过了两三年哦，呼啦一下子好几百人发展了啊。那我有机会接触到他，我给他传福音啊，我传福音，我和他一起啊，那边领拿着圣经，他拿着巴哈伊教的书，我拿着圣经啊，他也不反对。他表现得非常的谦卑、谦和、和睦啊。他每一天早上起来5点钟准时起来祷告，啊，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啊。那么我就试探地问一下，我说你到底向谁祷告？啊，他说我向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祷告。亚伯拉罕的神祷告。那么我问你能否给我透露一下祷告的大体内容啊？他说我祈求上帝赐福于他所创造的全人类，将和平带给人类，让人们不再互相的争斗，国与国之间要有和平，宗教与宗教之间互相的宽容，不要再互相的争斗了啊，世界本来是美好的，上帝创造大自然啊，所以我们所说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都是真的，只有一位上帝，他承认独一真神啊。所以呢，宗教和宗教之间不要再互相记恨，也不要再彼此不相承认了，你们要彼此尊重啊，宗教本来是一家人，等等等等等等说教啊。我和他接触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么他的巴哈伊教这个书呢大部分都是从圣经里面摘录下来，诗篇到美好的话语啊，都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他们这样说，他们也这样做，确实连酒不沾，不撒谎，不喝酒，大家一见了面都是温和的。你一看他那个教堂，那个在这个美国最大的是在芝加哥的那个啊，巴哈伊教堂啊，建得很漂亮。所以，如果他这样说的话，你的根基不深，很容易被他拉走。我接触到了他所在中国的，在纽约的一些巴哈伊的人，很多很多都是原来是信基督教的基督徒，转变成巴哈伊教。那巴哈伊教到底是什么教呢？啊，它是在19世纪创建于波斯。那现在遍布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啊，发展迅速，已经超过600多万的信徒，是一个新教。巴哈伊教创始人是伊朗人，他叫巴哈欧拉，啊，这个人，啊，意思就是上帝之荣耀，啊，由此产生了巴哈伊教的教名。根据他的教训、宗教的历史，啊，他这个神派先知对人类进行教化、进行改变的过程，啊，神派先知、历代先知，他的顺序是这样的啊， 亚伯拉罕第一个，第二个摩西，第三个佛陀，佛陀排上号了啊。然后呢是苏拉亚斯德，再一个就是再往下就是基督，基督下面是穆罕默德啊，然后叫巴伯，巴伯后面就是这个巴哈欧拉，就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巴哈欧拉。他的社会主张呢，和中国的有一点像儒家思想一样，世界大同啊。那巴哈宗教实际上是各类早期宗教的综合体，这是巴哈伊宗教啊。但是他的信徒呢，坚持的坚称他们是独特的信仰啊，独特的传统，他们有自己的圣书、自己的教训、自己的律法、自己的历史。那么其实呢，我看来看去有一点像伊斯兰教，但是他又不说不是伊斯兰教，他承认耶稣是先知的一位，啊，不是独一的救主。所以，魔鬼来欺骗人的时候呢，越来越精，越来越厉害，啊，高招很厉害，啊，你去看一看，你接触一下他们的信巴哈伊宗教的人，有其中一大部分人，大批人是原来信基督教的。所以我们向他们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啊！为什么我知道了？我传福音的时候，哎，你不用说，这我都知道。原来我就是哪个教会的，是吧？啊，我都知道。但是他说，因为基督教基督徒们打来打去，甚至你们基督教本身，你就是 a lot of denominations 啊，非常多的什么，哎，宗派啊，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啊。所以呢，我们到底是什么叫福音啊？他们这个是不是福音啊？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因此很多的根基不深的所谓的基督徒被他们拉走了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今天到底所相信的福音是什么。哥林多前书15:1-4，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第15向我们详细的解释了什么叫福音。他把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显现，甚至是耶稣的再来都给我们讲解了。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就是福音。简单来说，相信福音就是相信耶稣，传福音就是传讲耶稣，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除了耶稣以外，所有的信仰都不是福音，这一点要先弄清楚。新约圣经一开头就给我们带来了四本福音书，马太，第二个什么马可，然后路加、约翰，哎，在这四卷福音书所讲的主题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把耶稣的身份、耶稣的生平、耶稣的工作、耶稣的教训，把所有耶稣所完成的救赎的经过一一的详细的给我们记载。那么圣经这样的安排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明晰的指示，要解答什么是福音，还得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去找答案。换句话说，认识耶稣就等于开始明白福音的内容，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了，耶稣到底是谁？为什么他被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凡指他所讲的都是福音呢？这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你得给他解答到底。也许呢，你就开始给他讲了啊。按照我们以前学的，按照肉体来说，耶稣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是指着他的出身说的。那么，这是耶稣的人性。从另一方面来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不能朽坏之生命的大能和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样就把耶稣的神性又讲出来了，人性神性。接下来你也许呢就会说，耶稣是神，耶稣也是人，他是神成为人在肉身里显现的生命之道。接着你会给他讲耶稣是谁，耶稣是神，他是降世为人在肉身里显现的救主。那么神成为人来到世上，说明了神工作的主动性啊。神的儿子从天降下，把世人给拉回天上去，那就说明啊，让我们离开这个地上罪恶啊，我们这些离开神的人重新又回到神的面前去啊。所以说他是主动的，他是主题，我们是客体，而我们是被他寻找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基督徒所信的福音就叫做什么福音呢？叫做什么福音？叫神本福音啊，以神为本的福音。哎，神本的救恩，而绝不是人靠着自己的意志，靠着自己的修行苦练。哎，这样的话，要想登上那不朽的境界的人本的宗教思想，你想一想，别的宗教都是人本的。那么到底什么叫做信耶稣呢？那么你又会接着给他讲了啊，你们学了好多年了啊，说太简单了，信耶稣，信耶稣就是到礼拜堂做礼拜，对吧？然后唱诗祷告，哎，读经，参加团契，这不就信耶稣吗？啊，然后你就想了啊，这个给到时候了，上完那个基要真理班啊，上了信徒造就班，上完以后老牧师一考试及格，干什么？开始受洗，拿个受洗证堂而皇之说我是基督徒了，这不够吗？还要干什么？你给我说说还有什么条件？实际上还有的人拿受洗证从此以后就杳无音信了哈，也有这样啊，因为他有证，拿着证好进天堂啊。那到底什么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呢？什么才能，到底什么叫做信耶稣呢？我们打开圣经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导读圣经啊。凡接待他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句话看似容易，做来很难。是谁才可以有资格做上帝的儿女呢？就是说，信他名的人。这又有一个字，让我们难以解释。信他名的人，什么叫信？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人们往往忽略了前面的一句话，凡接待他的，接待的耶稣的，才是信耶稣的人。接到哪儿去呢？把耶稣接到哪儿去啊？接到心里，是吧？哎，让他永远的住在我们心里，来主宰我们整个的人生，加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包括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唱诗、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团契等等，这才叫信耶稣。耶稣来到我们心中干什么？住心里边，没有氧气憋得慌，是吧？接心里边干什么？接心里边干什么？谁能猜猜？ 耶稣来这心里边，他不是说在那睡觉，他干活，干什么活？哎，来清理垃圾是吧？来清理我们心，来除去我们的污秽，除去我们的罪孽渣子啊！如果我说我没有罪啊，耶稣来了以后没事干，说走了就走了啊。所以说，耶稣说你要承认罪，耶稣才能给你除去罪，是吧？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信耶稣第一个步骤要先认罪啊！我没有罪，耶稣你好，我知道，但我没罪。你们都有错，我没错，我公义。有这种人吗？有，大有人在啊！那么耶稣说，我要信耶稣，要先认罪啊，神才该给我们除去罪。除去的原意就是被负，被走了，被负啊。耶稣要把我们的罪孽给背走，在哪儿有呢？旧约有吗？有，利未记第二十第这个利未记第16章啊，21节就谈到了有关于罪的问题啊，除罪的问题，说。祭司把两个手按在羊的什么头上，然后承认以色列诸般的罪孽过犯啊，然后呢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欠，把这些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啊，把羊杀了，不是，哎，借着所派之人的手把这个羊送到哪去了？旷野无人之地，送到旷野去了。哎，那么要把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这是旧约。意思说，我们的罪要带到无人之地，这叫做赦免。今天我们向主耶稣承认罪，就是求主耶稣把我们的罪背到无人之地。认罪以后，我们就进一步的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看看我们心中还有什么垃圾吗？给我们清扫干净，随即你就进入了得胜的生命当中。那么，什么叫得胜呢？啊，我们谈到得胜，今天啊，一个得胜的生命是已经完全悔改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相信福音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已经接待耶稣基督到心中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相信耶稣是唯一救主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所有的罪孽都被耶稣除去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不被一切的一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信心的基本点上遵行上帝的命令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就是我们必须具备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必须经历上帝的救赎的恩典，在恩典的感召之下产生生命的更新的生命，这叫一个得胜的生命。再说一遍，一个得胜的生命就是已经完全悔改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相信福音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已经接待耶稣基督到你心中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你的罪孽已经被耶稣基督除去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已经不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在信心的基本点上遵行上帝的命令的生命， 一个得胜的生命是在上帝大能的运作下使基督徒拥有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我们必须具备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必须经历上帝救赎的恩典，在恩典的感召下使人产生了生命的更新的生命，这叫一个得胜的生命。撒都讲过一个故事，说有曾经啊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规定，凡是赌博的必须要罚500卢布啊。那么这个有一次呢，这个官吏抓住两个少年人，这少年人是赌徒啊，就把他下在监里边，其中呢一个是财主的儿子，一个是乡下佬啊，没钱，那么很穷。那么这个500卢币呢，在这个财主呢就是根本算不什么啊，说下监立即交纳赎金，出监没事了啊。但是这个穷孩子无法交纳，他就留在监里边。他的母亲终日劳苦，替人搬运啊沉重的石头，就想凑足这个钱财，为了赎儿子啊，把他赎回来。搬石头的时候不巧石头砸在手指头上，鲜血直流啊。那么他去看孩子，孩子从那个监狱的窗户棂里看到母亲的手，他就问母亲说，母亲你的手怎么有伤啊，怎么鲜血直流啊，怎么回事？母亲呢就把事情的详细经过告诉了他。那最后呢，这个母亲积攒了500卢币，就把他孩子救了出来。出监以后有一天，那个财主儿子又碰见他了，说咱去赌博去吧。儿子说，你自己被赦免很容易，你交上钱就出来了，而我出监是靠着母亲终日劳苦砸破了手指头鲜血直流才出的监，所以我已经下定决心永远不再去碰那让我母亲忍受痛苦的事情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那个鲜血直流的钉痕的伤势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想法？我们可能就会一直看见这个手，我们就不再好意思再去犯罪。在救赎的恩典中，一定会使基督徒们拥有信心啊！再说一遍，在救赎的恩典中一定会使基督徒拥有信心，不要怕。在救赎的恩典中一定会使基督徒知道如何去面对人生，遵守上帝的命令，以及上帝的大能使基督徒拥有得胜的条件。我把这两句话再说一遍，在救赎的恩典中一定会使基督徒拥有得胜的信心，在救赎的恩典中一定会使基督徒知道如何面对人生，如何遵守上帝的命令，以及上帝的大能使基督徒拥有得胜的生命的条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问一下自己，是否已经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放心的向自己说一句，已经有条件进入得胜者的行列了。那么我们已经迈向得胜者的道路，这个得胜者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是崎岖还是平坦？我们走在上面要注意什么呢？那么我们在下一讲继续讲得胜者之三，得胜者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低头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能够有资格来做你的儿子，我们有资格能够称你为阿爸父，我们有资格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求主去进入我们的心中，除去我们心中的渣滓，洁净我们，使我们有条件进入得胜者的行列，去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 感谢主，让牧师给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主里面已经进入到得胜者的行列，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赶快进来。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是基督徒，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大力的奉献，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请让这个奉献带从你面前过去，因为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对神的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感恩。接下来在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叫做《我的眼睛已经看见》，这是一首赞歌哈，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耶稣以基督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在得胜者的行列。当我们跟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就跟他是同一个行列。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他降临的大荣光，他正踏进一切不良葡萄施工与现场，他已抽出他的弩箭，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真理在进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我们第一节再唱一遍，我们一起站立好吧，第一节我们再来一起唱。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他正踏进一切不良葡萄施工与现场，他已抽出他的弩箭，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真理在进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 结束前，我们再以荣耀颂来将一切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 荣耀都归圣父、圣子、圣灵三一全能。